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雷鸣，我学校最近在举办一个配音比赛，然后呢，我也是非常想参加这次比赛，结果没想到呢，我生病了。然后平常呢，我觉得我自己之前的配音作品还是比较 OK 的，但是没想到呢。因为这次的生病，然后我觉得我的状态呢十分的不佳，特别的遗憾。因为学校好不容易办了一次这个配音比赛，而且还是第一届的，我特别特别的重视，结果没想到我却生了这样的一场病，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所以呢，我希望今天的那个结果呢是要好一点。 有多久没见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里，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被 4:03，女神百分百，欢迎各位来到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换了新发型的泽华。 天哪，你为什么要自带 BGM？ 你为什么要背过身？ 有一个扭头的过程，让大家看到一个完整的全面。 戏太足了， 关键是扭头这个过程还要保持脖子以上不能动，因为怕发型乱了。 关键是新发型也还好啊， 这还有一个设计，后面还有一道设计，刚才有没有看到？ 并没有看到， 非常的漂亮。Anyway， 我是泽华，欢迎大家。 而且他故意还把自己面前的三个话筒全都聚拢在了一起，感觉很像 巨星 发言人。 Yeah， superstar， 你知道非常的红。 就是通常就是某个明星办了什么坏事儿，然后办就是开一些什么道歉会的时候才会这样。 坏事儿， 对。 最近 schedule 真的很满，下一部戏呢即将会在各大院线上映，接下来就开始去各大城市进行宣传。然后我的迷妹们不要着急哦，很快就能见到我本尊哦。 只不过就是排队排三个小时可以买到票而已。 大家不要换台，这是套正常的节目。 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到底要跟各位来聊什么？为什么是我们三个人的组合出现呢？因为 我们要聊的是最近秋天换季的时候，因为其实换季的衣服收到好多次，收到过西服，收到过一些外套，但是今天我们会专门讲外套中的某一个类型，其实也是男生女生都可以适用到的，就是牛仔外套。 是， 到底今年如果你想要入手一件牛仔外套的话，那么看我们这期节目，从这五个款式里面挑一款其实就够了。 是的， 而且牛仔外套真的很实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同行朋友们经常在机场的街拍当中都会有一些牛仔外套的出现。 朋友们来，我还反应了一下， 我也反应了一下， 因为我是大明星了。 我们一会儿也要看一看 Superstar 泽华要怎么来演绎这些今年最硬的牛仔外套。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第一条资讯要讲到的是，现在是十月份，12月25号这个时间段，12月25号往前和往后这个时间段，在欧美的市场，对，你看。很敏感，对， 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买得起衣服。 还有黑色星期五，你也可以试。 对对对，是。 所以对于欧美的很多大型的百货来说，因为他们那边电商没有像咱们中国这么的发达，所以他们的实体还是占据很大的半壁江山的。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百货，一说你们肯定都知道，如雷贯耳的名字 Harrods。 我们家还有一套他们那个百货商店的茶杯， 小熊哈，他们家小熊也很有名哈。Harrods 目前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了。 是的， 现在呢，他已经在准备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集市。 哇！ 今年你知道，因为 Harrods 他们的橱窗向来都布置得很好看，所以在一些英国电影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到以它作为背景会有一些画面。 别出心裁的设计，还是 今年呢 ，Harrods 百货携手的是。Dolce & Gabbana， 哇哦，感觉会很浮夸， 非常棒，很奢华。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今天这一次设计的这个百货商店当中的街道，包括橱窗的一些效果图。现在还只是手绘效果图，算是很独家， 好梦幻呀， 是不是？你看街道边有这种像旋转木马，还有，总之感觉像是你行走在佛罗伦萨或者意大利某一个小城的集市上一样。 而且女孩喜欢，妈妈喜欢，小朋友喜欢，也适合就是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去。 男生不会喜欢吗？ 情侣去也很适合呀。 男生会觉得有点娘吧？ 那跟你逛商场也不影响啊，但是你会觉得说是有氛围的。 是， 对吧？ 对， 这也是他们的效果图。包括针对这一次，因为既然整个的设计都是由 Dolce & Gabbana 来携手完成的，所以这个品牌 Dolce & Gabbana 还专门为 Harrods 这一季出了一些限量的单品。 哇哦！ 所以这些手绘的设计图还不算是最高潮。 快点，快点，我要看单品。 来看一看，没有什么反应，是不是？ 比较适合妈妈， 比较小女生。我觉得这一款 单品的感觉就有点。 等一下，还没有结束，这还不是全部。这一款粉色蔷薇，其实很多少女心的女生是可以尝试的，因为它用的是他们家比较经典的一个包型， 是 然后配上锁扣，锁扣上面还有一个很精致的一朵小白花。这是一款。 但那个蔷薇花有点太大了，我这铺满了。 这一款全满的蔷薇花，我觉得小雨咱们可能真的是岁数大了，我对这两款单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那我对这两款单品还是很喜欢的，我要买哦。 好了，接下来这一款，它是有点像手提箱那 种。这个挺好看的， 这个好看， 但是这个拎上街会有点浮夸哎。 这个远看有一种冰雪奇缘的感觉。 我觉得相比起那两个还是很精致的。 对，是精致，但是我觉得放在家里的梳妆台上当什么盒子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因为它通体是那种透明金属感的。接下来这一款就是干脆做成了一个锁扣的样子， 这款也是好看的， 很特别， 对，别致。 因为这个锁扣的造型就是他们家包包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标志。 可这样拿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硌手啊？ 可能就是大钥匙吧，可能你掌管着， 然后背上有指尖勒出来一条勒痕， 很多仓库的钥匙。然后接下来这星空款是梦幻的，我觉得很美， 这个是好看的， 很好看。 可能因为还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我跟袁一都比较喜欢素净的款式， 就是底色是深色，然后还有一些， 就感觉铺满了整个东西。 鞋是好看的， 也是好看的，对，这是鞋子，依然是星空的感觉。然后这副墨镜，他们家墨镜向来都是让你觉得放在那儿是艺术品，但是你不想把它放在自己脸上。 绝不想放， 只想放在柜台上， 放到脸上就是笑话呀。 对， 得是小脸吧， 跟脸大脸小没有关系，可能 因为范冰冰大一定会很漂亮。 我刚想提到范冰冰，哎， 是吧？比较浮夸的那种， 范冰冰都可以。 对， 但是一个美丽的笑话。 但是只适合出现在 T 台上， 是的，是的， 舞台上舞台效果是很棒的。 但在小郭小姐脸上可能就是真的笑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攻击我们？总之啊，我们刚刚看到了手绘的商场 mall 的一个设计图，包括呢也有 Dolce & Gabbana 专门为这一次圣诞集市所打造的一些限量的单品。当然呢，在入口啊、天花板啊、摊位上啊，都会有这种以 Dolce & Gabbana 西西里风格带来的这种手绘的图案。所以如果你年假还没有休完，年底想要休个假的话，你看现在英镑汇率又那么好，完全可以去走一遭。 喂，我的秘书小郭小姐，给我订一下机票，要最便宜的。 又开始演绎。好吧，继续来关注的第二条消息。我觉得第二条消息还是很振奋人心，或者说会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感觉到很暖心的一个消息。这是来自意大利奢侈品品牌 Cucci 他们的 CEO 最近呢在伦敦宣布说，从2018年旗下产品将会全面停止使用动物皮毛。这个事情必须要 鼓掌， 鼓掌，点个赞， 对， 非常环保。 是的，在面临外界压力以及消费者喜好改变的情况下呢，其实越来越多的时尚者已经开始选择放弃动物皮毛。但是你知道，在奢侈品界的五大巨头 Chanel、Prada 啊，包括 Cucci、Hermes 和 LV， 他们大多数都会使用会使用皮草。 是的， 动物的皮呀、毛啊，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高端的买家的市场还是很大的。 对， 然后呢暴利也非常的强大。 是的， 所以当 Cucci 率先提出这个说我不用皮毛了，第一是我个人觉得啊，意味着 Cucci 最近的市场是偏年轻化的。因为咱们年轻人好像对于皮草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硬性需求。 不会 有年轻人说冬天我一定要买一件貂， 是 或者我一定要有一个稀有皮的包，没有这个要求。 没有，哎，只要好看就可以了。 是 的， 所以 Cucci 最近也是他们从售卖的份额来讲提升了30%多还是50%多的，都是年轻化的市场。然后他率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之后呢，等于整个奢侈品的行业也会有一个新的洗牌。 对， 首当其冲的 Hermes， 因为他们家 Birkin 包包全是稀有皮，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市场，暴利简直是太高了。所以你们会认为说如果 Cucci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2018年不再用真的皮和皮毛和皮的话，你们还是依然会喜欢这个品牌的吗？ 当然了，我觉得对我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哎， 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吧。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皮草已经做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逼真了。 对， 其实你就是仔细摸的话可能也不太能够区分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看肯定是看不出来了。 对，那如果说价位是一样的呢，一个是真的皮草，一个是人工皮草。 哎，这个问题很犀利，这个问题很犀利。 因为它不可能直接降价呀。我的爱马仕的 Birkin 包包，我换了一种不是这种皮， 对， 但我 为想得很 价位也降了， 对， 不可能。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之前的话，像 Armani 啊、Calvin Klein 啊，还有 Stella McCartney 这样的一些轻奢品牌，他们都是不使用真的皮毛的，但他们的价格并没有便宜， 是的， 对，依然不是亲民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风向标， 对， 就是连 Cucci 这样的超一线的品牌，它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像 Hermes 的稀有皮的 Birkin 包本来也不是常人可以去， 这是不会取消的，我觉得。 对，本来不是常人可以购买到的。它的配货制度啊等等各种， 而且我觉得随着新生代年轻人他渐渐不是那么喜欢真的皮草的话，他可能真的可以接受说，如果是假的皮草价位也这个价位，但是我喜欢就这款设计和这个包身的话，那我还是能够接受。 是的， 那未来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吧。 总之呢，我们也要为 Cucci 的 CEO 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点赞。同时他们也强调说会通过慈善拍卖的方式去出售目前剩下的毛皮配件和服装，然后呢所得会全部捐给动物权益团体，再次鼓励他们。接下来这条资讯来自 Nike 和国内的一个潮牌的合作。 Nike 的合作款其实近些年来还是挺多的， 是 最近和国内一个潮牌叫 Space Cycle 推出了联名的系列产品，这也是 Nike 首次和国内的潮流运动机构来合作。Space Cycle 你们有人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 没有印象， 我也没有什么印象。我们来看一下单品的 logo， 我不知道能不能唤起你们的一些概念。 哎，看到这个 logo 好像是 并没有唤起， 并没有唤起是吗？我也不太熟，但是可以从图片上面看到一些单品做得很专业，就是那种专业的健身， 是好看的。对， 朋友们会喜欢的一些单品，包括运动 bra 呀、啊。 这是已经是合作款还是这个 Sanseco 本身的？ 这是合作款、对，现在已经售卖了，在北京有三里屯那家店，然后上海的话在新业态古汇馆也正式发售了。 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对， 就是开始跟国内的一些设计师品牌进行合作了。 对，因为设计师品牌其实现在近两年国内也发展得很不错， 完全是可以符合这个国际化品牌的一些设计的需求的。 包括像飞跃这品牌已经被这个欧洲的一些买家给收购了，现在在欧洲大力的推飞跃，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飞跃，特别是欧洲人以为是法国的品牌，因为它是被法国收购走了。 哦，所以你今天脚上穿的鞋会被别人以为是法国的吗？ 对， 有啊，我做特写，等一下给你个特写。你要把那个鞋面鞋头冲大家， 太难了， 一会儿腿就折了。这一款据说是飞跃的一个限量款， 很难买哦。 对，也是底下设计师团队的一个设计款。这样的话，就年轻人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去开始接触到这个品牌嘛。 不过就是莫志良听说飞跃的鞋穿起来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对，就是网络用语叫踩屎感。 对，因为橡胶底嘛。 对，虽然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 是的。是的。 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就是这样，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看一看今年秋冬换季的时候，哪一款牛仔外套可以入你的法眼，赶紧收入到购物车里面。我们今天其实直播间带来不止五件，大家现在都有十件，我觉得十件 有了， 对， 很多。 是， 其实不是每一件都是我们今年入手的， 对， 有的也是去年今年入手的，所以有正面教材有反面教材。 是的， 但是牛仔外套这个东西它的魔力就在于，即使它不是今年最硬的，但它依然不会被淘汰。 对， 而且我觉得牛仔就是穿的越旧越有自己的那种味道在，反而越好看。 牛仔不能洗， 对，然后还有那些褶皱在，你就越穿越好看。 对，牛仔外套牛仔裤我从来不洗。 我也不洗啊。 你洗吗？ 我不洗，我会在太阳底下晒。 啊、哦，这样可以除螨。 对， 哎，这个方法还是聪明的， 不然会有点脏，真的是脏。 来，我们这样吧，一件一件来展示吧。现在我们先来说一下今年我们罗列出来的五个类型的牛仔衫，分别是什么样的外套是值得你入手的。第一个还是那个关键词 oversize， 今年永远都是这个关键词。 对， 但是至于 oversize 你怎么来挑，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来说一下。第二个类型叫做超短款，超短牛仔装的牛仔外套，就是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是的，今天我也带了一件短款的。 好的，第三个是不对称，第四个呢是拼接，第五个是刺绣，我们先来从我们今天带过来的这个实物的展示当中先找一找有没有符合我们要求的。那泽华就辛苦你了，你和小雨吧，你俩一起 好不好？ 好， 因为有一些 oversize 的东西是可以把男款当做女款的 oversize 来穿的，但是不是所有男款都适合所有女生当做 oversize 来穿。我们先找一找衣架上面的 oversize。我来说，有一个深色的在第二排，最靠在小雨你的那件衣服下面。对，这件其实是我先生的衣服，但是这件衣服如果我来作为 oversize 穿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要讲的是牛仔外套在选择 oversize 的时候，它的要务就是不能太 over， 稍稍 over 就可以了。我现在图片上展示的左边这一幅 oversize 是 OK 的，而右边那一幅的 oversize 是不合适的。而我穿上我先生的这件牛仔套衫，应该说就是右边的这个反面教材，所以我想让小雨来示范一下这款 oversize， 因为 不能这样正常的穿，我觉得，你就是得往后耷拉着。 哎，把话筒拿过来，要不然你们说话他们听不见。对， 要露出一个肩膀吗？因为我自己完全看不到，这样穿是吗？ 是的。 我觉得这样怪怪的啊，我 怪吧？ 不用啊，就正常穿就好啦。 这样，你就那样搭过来，然后。这个地方还要撸起来， 很麻烦啊。 对， 平时出门怎么可能这样出门？ 对，如果街拍的话，你可以这样。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号像小雨这样的个子穿，就是刚刚好的 oversize 的效果。对，那个、但是对袖子一定要卷起来会好看。但是这款我穿就完全就是一个套中人，就不合适。 我觉得这个大小我穿是可以的耶。 对对对， 但是 oversize 这个确实不太好掌握，有些人现在知道要选择 oversize， 比如说女生她明明是穿 S 号的，她要去买一件 L 号或者 XL 号， 或者是故意买一个男款， 那样的话穿上去确实是有点奇怪。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掌握这个尺码的问题呢？ 所以就是首先 oversize 不是适合所有人，它适合上身微胖。上身微胖，因为 oversize 可以挡住你的小肚腩，然后可以挡住一点你的胖胖的屁股。我不是说小雨啊，我就说适合什么样的人。但是前提是你的下身一定要瘦，因为你穿完 oversize 以后，这样的外套以后，你的下身一定就像小鸟腿一样露出来。 所以糖尿病体质的人就很适合穿 oversize 吗？ 糖尿病体质是下身瘦上身胖吗？ 对呀、啊， 哇，那真的很适合。但是你上身也不能太胖了。 是的， 而且穿 oversize 的话，不能穿得太过臃肿，就里面不能穿得太厚，一定要稍微单薄一些。但是如果你个子太矮，也不太适合 oversize。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上下身的比例可能会就有点问题， 就还是有点挑人。 对，所以其实像小雨这样的个子挑你身上这件衣服的尺寸是175的男款、因为你个子本身就是超过175的、所以女生像她这样的个子挑相对应你那个身高的男款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 oversize 了。 是，还有这个 oversize 其实这样的牛仔衣就有点像那个女生穿男生的那个男朋友衬衣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 基本上下身消失的话也是好看的。 对对对，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种搭配，而且其实我觉得光腿穿是最好看的。 光腿穿， 可是无奈这个季节我已经没有办法光腿。 打底裤什么也都 OK 的，对，下身只要够瘦就可以了。 是的， 这是一个药物。我想让小雨试一试泽华的牛仔外套，会有 oversize 的效果吗？ 不会，我的号码他穿可能会正合适。 身高一边是吗？ 你可以先试这一件。 哎，泽华平时穿什么码的外套？170吗？ 170吧，对。 那我们俩基本上一个号。 对，我们俩基本上一个号，因为我们俩身高是差不多的。 但是也就是说啊、明白了， 就很正常的一件衣服， 太正常了，这就不是 oversize 了、 而且就显示不出来这个小雨身材上的一些优势了。 对，所以就是女生像小雨这样身高比较高挑的女生，在挑 oversize 的尺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男款的你那个相对应身高的号码就应该是刚刚好的。 是、我比较好奇展示员小雨今天戴的那件比较小的比较短的那款。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短款了吗？我还没有说完 oversize 啊、 ，sorry， 那你继续。 其实今年啊、在明星圈里面很流行的一个款式，应该不叫一个款式了，就是那一件牛仔外套，就是很多女明星都不惜为它撞衫，就是这一件。你看，袁泉，包括马思纯，然后最左边这个是谁呢？容我没有看出来，他们都穿了这一件。我今天也把这件带来了，因为我这个号其实小雨穿是小的，所以我是想让就是大家看一下不同身高的，在我这边不同身高的女生穿同样的这一件衣服可以表现出的是刚刚好和稍微有点 oversize 的效果。这一件其实也是完全符合我们在说的第一个类型的牛仔外套的 oversize 这个行列当中的，因为它是那种 妈呀，今天所有的衣服在小雨身上都没有那种 oversize 的感觉，只是觉得尺码不合适。对， 这件因为是最小号， 完全不 合，所以如果小雨要买这一款的话就必须要买大码才行。 对、不然的话就穿不出那个效果。 对对对对，因为你袖子都太短了，胳膊太长了。 但是穿在袁一身上是合适的， 所以我很想看袁一穿一下。 那就机器就没有人了耶。 现在小雨跟袁一进行一下更换。 很爱试衣服的几个人。好了， 此刻我们展示的就是同一件衣服穿在不同身高不同身材的女生身上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就一定要把袖子撸起来穿，就一定要把袖子这样的挽起来。 哎，这个号码在你身上是很合适的。 对，然后稍微比如说我今天围了一个围脖，如果有了围巾的话，我就可能会把衣服稍微往后面敞一些，然后就稍这样一点，就也不会显得太夸张， 好看， 不会很夸张。对，所以就是 oversize 这东西就是你一定要亲自去试，不要凭空去想，而且不同的款型的衣服可能在身上的效果也不一样。 对， 然后你一定要现场去试到微微稍微大一点的那个状态是最好的。 不建议大家去找代购买这种衣服。 看到袁一这样的搭配，大歌星泽华又要唱歌了。龙奔很合适， 生活爱家好吗？ 因为他的围巾的打法主要是刚才为了给大家示范一下啊，并没有仔细的打。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oversize 的几款牛仔衣，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说超短款了。就今年超短款这东西就重点在于超而不在于短，就一点点短还不行。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图片。图片的右半边是米兰，叫啥？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米兰达可儿 ，对，突然想不起名字。米兰达可儿，她穿的这一件刚刚在腰线上面的这一款短款，就比较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今年一定要比腰线再短个5公分，腰线以上的5公分才是最硬的短款。我们先让小雨展示一下今天带来的短款。小雨的脸， 不，我之所以这个表情，我解释一下，是因为我底气非常富足，带来这件可能只能是正常的短度， 我也， 但是达不到是超短款，因为我这件实际上是去年买的，所以并不是那样超短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带来的短款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讲？是因为我今天自己也带来一个短款，也是正常的短款。 正常。 那你们两个很不硬哎。 但是我的号给小雨穿就可以是超短款， 腰线5厘米以上，那其实就是童装款了， 不 对吧？ 不，就是它跟牛仔衫的款式有关系，跟号没关系。 对，它这个就是正常短款，因为到腰也算是腰线以上了。 对， 这件衣服去年很红，所以我是去年购买的。 但是你这件衣服今年依然是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符合我们今天说的第五类刺绣 哦，因为上面有几个星星的标志， 这依然是硬的。 对，所以我今年穿它还是很美啊。 对，可以试一下我带来的短款。在你身上可能就是超短款，因为你很瘦。但是提示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网友，不是这件，是一件浅蓝色的Seven for Mankind。 对，这件在买超短款的时候不能像小雨这么任性。小雨因为她身材好，所以她只要选择比自己小一个号的普通的短款就可以成为超短款的效果。但是咱们去买的时候，如果你想买超短款，记得一定要买就是这个款式的，不要通过号去实现这个效果。 我的妈，我怎么觉得这件衣服比他刚才那件衣服还要长？ 好像是哎，也没有那么短。 所以我更硬哦。 所以对，所以小雨更硬，小雨赢了。 我赢了。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超短款的衣服特别适合像小雨这种有腹肌的女生来穿，因为在超短款的衣服里面你就可以炫腹了。对，你就可以炫腹，腹是肚子那个腹啊，在里面穿一个这样的抹胸款式啊。 这个适合秋天穿，就最好把这个腹部给露出来，是不是？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现在有点太冷了， 里面但凡一个打底的话就体现不出来它的优势，要不然就很嘻哈。 不，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是把腹肌露出来的话也是很练腹肌，因为你就会腹肌一直发抖。 但是其实这样的超短款里面搭配高腰的牛仔裤或者是高腰的其他的裤子也都是 OK 的。 是，那其实男生也会有这种效果，因为现在很多男生穿这个牛仔衣，他会里面穿一个非常长的打底，然后就会显得他那个衣服牛仔衣本身是件超短款， 就本来是64身，然后变回了46身，是吗？ 对，这样反而是有一种嘻哈的感觉在嘛。 好，今天我们在说秋冬换季时候牛仔外套怎么买，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五类你要牢牢的记好了。第一款是 oversize 第一类，第二类是超短款牛仔外套。稍后在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跟各位来讲述的是另外三款很硬的牛仔外套。女生百分百，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回来。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到底要买哪一件牛仔外套带回家呢？这是我们今天女神百分百在跟各位分享的话题。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真的让人受不了 自带转椅没有办法了，我是控制不了的了， 很可怕。他凹这个造型凹了好几秒， 感觉颈椎都快变形了。 没办法，大明星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穿一些牛仔衣都会被街拍出来。 好好好，一会儿会让你有展示的机会。好不好？我们今天说五大类型的牛仔外套，各位如果今年想要入手一件的话，可以从这个里面挑一款最适合自己的。刚才讲到这五类分别是 oversize， 嗯， 超短款，不对称， 嗯， 然后拼接以及刺绣。 嗯， 刚刚说到最开始的 oversize 呢，就适合上身微胖下身一定要瘦的人。 是的， 对。然后第二类超短款呢，其实刚才也讲到说它有提升腰线的魔力，所以如果你有腹肌像小雨这样，你就可以炫出来， 像是会显得身材比例很好。 对对对， 但是各位爱美的女士们，这个季节不适合露腰了啊，露腹了啊。 但也会有人说又不是所有人都像小雨一样有腹肌怎么办，我们就不能穿超短款了吗？ 当然可以了， 可以、嗯、你可以穿连体裤或者是连衣裙、 嗯、 这样的话也可以有一点点遮肚子的功效，同时也会把你腰线拉伸。就像他这样的人不需要靠外套超短款来什么拉高腰身， 毕竟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多。大家好，我就是丰台小何穗。 哎袁一刚才说完我突然想到了，那这种超短款不就是咱们大概十几年前十几年前流行的那种超短款的小外搭吗？ 可是十几年前我并没有出生啊，我不知道。哎 哇，未成年哎。 好了，这个节目真的是没法听了。 你们记不记得？ 记得，我记得。 就那几年其实就是那样的设计，是不是？只不过现在变成牛仔衣了嘛。 对，牛仔衣，然后你再微微带一点廓形的话、嗯、你就把 oversize 超短款都容纳在里面。 所以时尚真的是会轮回的，尤其是像牛仔单品这种东西千万不要扔或者用送人、 嗯、 就算它可能比如说刺绣忽然不流行，也许再过了很多年它又轮回回来了。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类，就是不对称。 嗯， 不对称呢，这张图片我特别想要给泽华看，因为他这个九月份生的人可能会有点强迫症。 微微，你说他长得不对称。 就是这一件，就这种类型是好看的，但是强迫症的人会看完了以后想要给他把他转正吗？ 我不会耶，我觉得非常美啊。 对呀、 啊、 这种设计是不会的呀。 泽华你会觉得呢？ 不会，但是爸爸妈妈会想给他转正、 uh-huh、 爸妈想给他熨平。 所以其实这样的牛仔外套并不多见， 对， 在市面上很少见，所以你能够买到这样一件的话，那可以说这个街上就是你最硬了。 对， 咱们今天直播间里有这样的衣服吗？ 没，并没有，我们都非常。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你可以把一件普通款的牛仔外套穿出这样不对称的效果。 自己剪一下吗？ 不不，通过纽扣的排列方式。 这是袁一比较擅长，去展示一下吧。 好了，那我来了。 来，我们请小雨来到我的位置上。 很期待他穿的不好看闹出什么笑话，这样我们就可以嘲笑他。 还是好朋友吗？请问，我要拿出我最喜欢那件牛仔外套了。这件外套我先要介绍一下，在这个节目里面出现的频率很高。我曾经还在早先节目里面穿过这件衣服。 嗯， 它很柔软，柔软到不像一件牛仔外套。 嗯。 其次它性价比很高， 我觉得它质感很好，当我得知它的价钱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 对，这是一个国内设计师的一个品牌，郭采洁有穿过它，因为它非常的软和，所以你随便去揉它的袖子啊什么的就不会硌，你知道吧。很多牛仔衣它其实有点硬，它这个软吧，它还有通风口，很多通风口。这种衣服呢就在于它很好塑形，如果太过板正的牛仔衫的话，可能你 没有办法做 扣的不太正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一看就是衣服穿错了。 它这种材质也可以把下面直接给绑一个结， 对，可以， 哦，可以这样，很有小巧思哎。 就是你看，你把扣子扣在倒数一二第三个，把最下面这个扣子扣在倒数第三个孔的地方，我是不是有点偏袒？ 哎呀哎呀，我的女儿袁一呀，你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呀？ 你要穿就把衣服好好穿好嘛，你这样算什么？给我回来！ 这样显得我们家怎么连衣服都给你买不起呀？ 就是爸妈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对， 是， 但是 从背后看很好看， 对，你看它是好看的，对， 是， 而且你里面穿这种，像我今天正好穿了高腰裤， 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和小雨穿的是同一款裤子？ 可以说是非常有时尚品味的两个人了。 对， 假姐妹裤哦。 因为它这样其实也会有一点点提升腰线的功能，它把衣服的这个下围提升在了这个肚脐眼上面的位置，在胃的位置，所以从胃开始就是你的腿。 但是里面的内搭是不是要有一些设计，还是所有的内搭都 OK？ 我觉得 OK 的啊。 我刚刚本来想提议说要不要穿一个露肩的，但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刻意了，其实普通的短袖就可以了。 对， 但是要纯白的白 T 哈， 纯白或者 各种都可以， 有这样 pattern 的也没有关系。对，因为他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这件外套上了， 是， 所以可以这样穿。 是的， 嗯，这就是我今天展示这个不对称的这样一类牛仔衫。 是的，但是大家注意，在做这样的搭配的时候，你的牛仔衫的质地一定要够柔软，这样才可以。 类型的时候，也不是要求说大家一定要去买一件新的。 嗯， 像我身上这件，包括刚才我们展示的一些超短款， 对， 都是衣柜里面现有的。你通过一些巧思，通过你的巧手和搭配设计，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时下最硬的一个款式。 袁一觉得自己的这个搭配设计实在是太硬了，简直都舍不得脱下来， 真的很好看， 于是就这样穿着它完成后半程的直播。 很热哎，直播间大概有32度。 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说第四类了。第四类其实是从这个材质的拼接上来显示的，所以它就是拼接牛仔外套。 嗯， 但是这一类可能也不太容易入父母的法眼。 嗯， 因为穿的不好可能会容易像乞丐。 对 对， 父母会觉得你身上怎么一块补丁，咱们家是没有钱给你买新衣服了吗？ 岂止一块，现在很多是很多块补丁，全是补丁。 可是我会被这样的衣服吸引哎。 你看这样的 好看啊。 好看， 好看吧。 嗯， 它下面拼接了衬衣的材质， 对， 而且拼接的衬衣材质颜色还分了好几块， 是格纹， 这个， 是吧？ 这款不但是拼接，还有点 oversize， 所以 对 下面真的是不能穿裤子， 对，必须下身足够瘦，且全部露出来， 或者是铅笔裤， 嗯， 是不是也可以？嗯， 然后这一款，我觉得这一款是，正常的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款式， 对，也是很好穿的，看上去很随意，但其实又是很有设计的这样一件感觉。 我今天带来了一件拼接的牛仔外套， 那请小雨去示范一下， 好呀， 对，请小雨吧。 好， 我觉得小雨穿效果一定会更好，因为她就是模特身材，她就是超模本尊。我们请小雨来到展示区，来展示一下拼接材质的牛仔外套，应该在第二层的衣架上。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五类牛仔外套不分男女， 嗯， 男生女生都可以尝试，但是男士不会轻易的去尝试超短款，是不是？ 对，因为男生里面不就刚才跟你说，就如果穿那种非常长的那个内搭的话，显示出来就是一个超短款了。 嗯哼， 但是拼接的男生的牛仔衣还是挺多的。 对， 我好喜欢这件哦。虽然我穿上，你们会觉得我穿上这个号有点小吗？ 就是不够 oversize， 但是正常。 我觉得是好看的。 你可以买大一号的话，可能就会有 oversize 的效果。 看到这样的小雨，我真的愿意给你5毛钱。 不是吗？不可能， 一块行不行？ 不行，一块有点多，5毛。 但是这种拼接的牛仔就会让人觉得说，你穿这一件外套里面，哪怕就是搭一件最普通的 T。 都会觉得你是有设计在里面。 可是它这样的整体搭配其实不好看。 也不，因为拼接的衣服下面不适合穿太花。 对，我下面的这个是一个千鸟格的短裤，所以不太合适这个衣服。 那你就现场脱掉吧。 那我们有请导播老师把镜头就移到上半身就好了，好不好？ 我如果脱掉的话，你给我10块好不好？ 5块吧。 停，可能会被禁播。 全程在讲价。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来展示的牛仔外套。这一件拼接，我想让泽华也来试一下。 好， 因为泽华上半身足够瘦。 是的。 哦、结果穿不进去，给撑裂了。我不赔哦。 你能把牛仔外套撑裂，可能你的肌肉也是很厉害。 大家见证了。不赔的。 我们在讲的第四类的牛仔外套就是拼接的材质，所以怎么来挑选拼接材质呢？也根据个人的喜好来看。 他穿不进去， 他穿得进去，他穿起来是融合了超短款和拼接的两种。 对，他穿上去以后就是在腰上面5厘米的感觉。 对对对，哎，表演区的镜头在这里。对 ，Come on。看到这样的大明星的我，你有没有很喜欢？ 是好看的，就是男生如果穿这种超短款的话，会显得上半身非常的瘦。这样，请导播老师给个全镜，看看会不会显得下半身很粗壮呢？ 不会，因为我今天这个裤子就不会显得比较粗壮， 啊、 显得我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 好看的，好看 的。袋儿。Summer Style 自己直接省略成袋，确实，你看这款的衣服的话，就男生穿也好看。 对 对， 这样的拼接款也是男生也比较适合的。 对对对，拼接款，大家建议大家可以不用去挑我们刚刚照片上显示的这个，拼接了格纹材质的衬衣材质的这种比较难 hold 住的这种拼接款，像现场展示的，包括图片展示这种通过不同颜色的牛仔布来拼接的这样的外套，会更效果好一些。 是的， 嗯，这是我们今天展示第四类牛仔外套。接下来讲到第五类，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刺绣。刺绣呢，今天小雨带过来那一件是刺绣的珍珠五角星、 星星的那个。 对，其实今年有一些牌子像 Miss Sixty 也出了这样类型的刺绣，从背后看就是一幅画， 整个对大面积的 大翅膀、大面积，然后一些蔷薇花啊这样的刺绣，就会给这种本身比较俏皮男孩子气一点的牛仔衫增添了一些柔美的元素在里面。 可是这种刺绣真的就是很容易今年很流行，明年就瞬间变得很过时， 就是在你的衣服上可以看出年代感，是不是？ 是， 但是你要相信时尚是一个圈儿， 对 呀、 啊，10年以后就又回来了， 你就变成一个非常时尚的老太太。 哎呀，好，今天我们的五类牛仔外套呢也先暂时展示到这里了，辛苦小雨，也辛苦泽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的环节呢，通常都是一个吐槽的环节。我们今天要吐槽什么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就是如果当你看到你身边的朋友穿了一件特别不合适他的衣服，但是他认为自己很硬很潮，你会善意的提醒他吗？如果会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如果关系像咱们足够好的话，我觉得就会。但是如果跟我完全不太挨边的人，我为什么要管他？ 我不会善意的提醒他， 他会恶意的提醒， 我会当面拆穿他。 对，泽华的性格真的，他有的时候看到我，如果他觉得我跟袁英穿的不好看，他就会直接说：“你今天穿的是什么鬼，很丑。” 旁边即便有人也会这样说。 对， 只是我们两个就算穿的很好看，他也会说我们穿的不好看了。 对啊， 就有的时候搭配确实有问题的时候会这样说。 所以说搭配这个事情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对。 那如果你提示不熟的朋友，也会这样吗？ 不熟的朋友就直接就擦肩而过吧，可能从此成为路人，再也不会有机会成为朋友。 所以泽华，你是一个会因为对方不太会打扮而不想跟他成为朋友的人？ 倒不会吧， 倒不会。对， 你不要替他回答，因为你真的会。 他在给我下套，你知道吗？你的解围非常的到位。 好吧，可是我会提示。 你会怎么提示？ 我就会说，其实你今天穿的这个，我会先肯定他的某一面，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这个 T 恤很好看，但是你下面应该再换一个搭配会更好看。 但他可能听不懂，他会觉得你是说我的这个整体是好看的，只不过如果换那样搭配的话会更好更完美。 真的吗？ 我就会这样以为啊。 啊， 对啊。 我不会，如果是我的话，我就 会 觉得他，我会觉得，如果是一个跟我不熟的朋友这样说，我会觉得他是觉得我整身都很丑，只不过不好意思说而已。 然后，那你会为此对我这个人产生什么不好意思？ 那倒不会，那倒不会。 嗯哼，嗯哼。你知道我曾经对我一个就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因为他剪了一个短发，而且短发真的很惊艳。惊艳到我觉得哇，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整个人美了好几个 level。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啊，没有，不是，你不认识那个人。 好。 然后我对他说：“我说天哪，亲爱的，整容级短发。 ”这听到以后应该是五味杂陈的一种心理感受吧。 说完这个话以后，我觉得自己有点说错了。 所以之后你们是不是就没有再联络了？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见面的时候，他依然会拿这个开玩笑，说：“我知道我这个发型，因为我到后来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说你这发型真的很好看。”我说：“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知道，整容级短发。 ”所以点评的这个言语真的是很重要的， 你要把握好这个尺度。 对，有时候夸过了也不是那回事儿。 但是真的是好看啊。 嗯，但是好看和不好看，就像刚才小雨所说，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嗯， 可能我们是觉得不好看，但是同类型的其他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很好看。 对呀， 那像咱们三个是肯定不会每天穿衣服之前去询问别人的意见的了，因为自己有足够的主见嘛。 对， 我相信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一定会有朋友，他们会认为说，可能我对于我的穿搭不是很有信心，我到底应该穿什么？我可能会咨询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我大概应该怎么搭？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自以为自己买了一件很硬的一件潮品，可能还花了不少钱呢。然后穿出来以后，就是收到的评价，十个人的评价当中，有七个人都说这件衣服的效果并不是很好。然后如果信念不够坚定的朋友，可能又是真的再也不穿它，甚至是把它扔掉了。但有可能它并没有那么不适合你，只不过你穿衣的搭配有问题。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衣服拍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新浪微博，你们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也可以找原衣 Ruby 私信给我们就好了，我们来帮你出主意。大不了把这件衣服寄过来，我们帮你穿。哎，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环节，泽华自己也带来了一些男款的牛仔外套，还没有穿。 哎， 差点忘了这个事情。他今天还非常潮的叠穿了两件牛仔外套过来。 他并不是潮，让我来揭穿他，他只是为了方便，不想拎袋子， 很懒的一个人。但是很奇怪，两件不同颜色的牛仔衫，叠穿了以后效果出奇的 还不错。哎， 那要示范一下吗？ 可以示范一下，你叠穿什么样的效果？你先穿了一件相对合身然后深色的牛仔外套。 这是合身的，刚才小雨试过并不好看，但在我身上很好看的一件。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没有，我只是说这衣服本身是好看的。 嗯哼， 被我穿的不好看了呗。 你看哦，小雨的语气已经有生气了。 叠穿呢，就是你上身一定要够瘦，然后外面这件一定要比里面那件大。 嗯哼， 你看 很好看，非常好看， 感觉像里面是故意穿的一个内搭一样。 对对对， 其实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也是一件牛仔衣。 哎，这样感觉非常的扛风。哎， 哎，真的是一点都不冷， 大风在你身上呼呼吹过。 牛仔外套就是这个点，它在于就是它真的对于风力，像北京这种北方城市，像这样的秋冬季很适合来扛风。然后你一脱进了室内以后，里面依然可以是短袖，没有关系。 但我要说的是这一款，这款真的是我已经买了好多年了，大概有三四年了。 嗯哼， 然后呢每一年我都觉得很喜欢它，它很好穿， 它 跟什么样的颜色都很搭。 对，因为这种浅色丹宁再加上它有洗旧的处理，所以它会显得非常怎么说呢， vintage 的那种潮。 对，是那种 vintage 潮，而且是那种我们经常在一些潮流杂志上看到那些美国街拍的那种样子。 嗯， 你比如说你靠在一个老旧车上呀，你这个样子啊都穿得很好看。 泽华的戏确实很足。 他要给自己好一个造型，还要给自己设计一个老爷车，里面穿短袖 T 恤好看，穿戴帽衫一定也是好看的， 包括去健身拿它当外套也是时尚的， 里面穿普通的背心也是好看的。 是的， 穿卫衣也是好看的。 所以牛仔衣真的是一件很实用的单品， 但是我觉得牛仔衣里面穿衬衣是需要考量的。男生那种普通的衬衣， 女生里面如果穿那种很女人蕾丝的连衣裙也是绝对不 OK 的。 哦，我觉得我倒相反觉得说，其实今年的混搭是可以让牛仔外套 可以穿蕾丝吗？ 可以，我觉得因为它那种柔美加上你的这种 狂野是可以被中和的，但是要看你的款式选择。 嗯， 就如果你里面穿了一个太过宫廷化的衣服的话，可能不太适合。 像从好几百年前穿越来的人， 穿越过来以后没有外套，然后问路人借了一件牛仔外套。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说这牛仔外套最好的一点是，牛仔外套是少数的不分品牌的和那个价位的， 啊、 有些牛仔外套很便宜，但是它上身效果真的很好， 即使是100-200块的也可以非常美。 对， 是有些大品牌设计的这个牛仔外套，它价位真的很贵，然后设计的很浮夸，穿在你身上可能真的不好看。 对，你们还记得我那一次推荐的就是穿男朋友的衣服的那一件牛仔外套，我先生的299，只要299，你值得拥有。 我这件也只要399，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真的是。我们今天场上，我刚才对我刚刚这件500块， 很好看。我 感觉我们要开始卖衣服了，现在起拍了。 我觉得是这样，以后我们明年的节目可以考虑，就是大家，我们给大家就种完草以后，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图先，让大家直接拔草， 那就可以直接购买， 对， 非常方便。 因为你不用去其他地方再去找，说哎，你们刚刚女神讲到那些节目里面的东西，我去哪里可以买到？ 对， 我们直接跟你说这个平台哇， 前五名购买的听众和观众还可以得到99折的优惠哦。 当然，如果大家指定要我们身上这一件的话，我们愿意以20倍的价位卖给你。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畅想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在明年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女神这个团队依然会如约的陪伴大家，但是时间段也会放在一个更加适合大家收听和收看的一个时间段。对，在下午的5点到7点钟，各位可以锁定 FM982和 AM927的 Fresh Radio。当然，收看方式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关注我们。 是的，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你们还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吗？ 并没有，大家应该觉得意犹未尽。意犹未尽的话，就继续每周都锁定这个节目。 是的， 对，回头可以看回放。如果你在路上开车没有办法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只听的话，回去可以打开新浪微博来看回放就可以了。 是，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 嗯，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明天见，拜拜。 拜拜。Your booty, boys, and